年我被他们拉下了腿，就好像一条毒蛇缠在身，白天害怕，夜晚担惊，抬不起头来我也见不得人，这真是一部落进泥坑，万般挣扎一个身。 我 是谁呀、啊？ 我是陈有才呀、 啊。哦，有才呀、啊！下这么大雨干嘛去啊？ 我有事儿。我有事儿呢， 老爷。哎，他是谁呀、啊？ 啊，他叫陈有才。 他怎么这么慌里慌张的？ 他有病啊，家里有困难，他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人。哎，他跟陈家门楼有来往， 这个事儿队里头知道吗？ 啊，这样吧，你先跟我回家，回家咱们再聊聊聊聊。走走走走。 哎，老爷，你看湖面上， 哎，有条船。 哎呀，那是一条船呢、啊，绳子断了，得赶快把它捞上。要不然明天挖泥又少一只船呢、啊。 哎，你着急， 我去把它捞上来。 哎，来不及了。 Yeah. 行吗？ 行啊，大婶。哦，我那还有粮食，您先拿回吃去吧。 你？ 我没事啊，大婶，你先回去吧，别着急啊，回去吧。哎，哎，光玉， 去找何支书。去找 大婶呢？大清早的，您上哪儿啊？ 我上宫去。 甭忙我。是不是找何书记的？大婶儿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你不要找错了庙门儿，进错了神儿。姓何的是咱们陈家顶头人，他正在此处，他跟你到处侦查，偷运粮土人。船是有才书成，粮是有才书运。 家人呢、再者说了，如今的有才叔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您有困难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？ 是 啊。哎呀，大婶子，除了瘸大爷喏、还有陈广熙呢， 啊， 不就咱们点事儿吗？好解决啊，你先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啊，大婶子，走走走走吧啊，回家啊。 起来，我端着这个大碗，东庄一声何支书吃元宵喽，西庄一嗓子何支书吃早饭喽，我就早饭的元宵，我元宵我早饭的。那村里的人对姓何的那意见可大了去了。 嘿，好，就这么干。喊啊， 何支书、 大的声，大的声。 何支书吃元宵喽！广玉， 淑芳，要不是为了你呀、我早就离开这小陈庄了。 你好大的志向啊！ 我， 广玉，咱们是团员，团员可就不能怕困难。 淑芳，不是怕困难，我跟你说，这，你听我跟你说。昨晚上陈家门楼闹得欢，又吃又喝又笑的把把餐，鸡鸭鱼肉桌上摆，烟味酒味飞满天。原来是他们把何书记请，何书记，我要问问他，到底依靠哪一边？ 何支书是党派来的人，我们一定要相信他。 我相信他，我相信他进了陈家门楼就是人家陈家的人了。人家有鱼有肉有酒有烟的招待他，哼，还不是跟咱们大队长一样吃的个昏天黑地的。 广玉，广玉，昨天是你下田挖沟放水的？ 我没有啊。 没有？那路上的脚印是谁留下的？ 脚印？ 你来看，快，你看脚印。船上的绳子是你换的吗？ 我没换。 没换绳子，那